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正午的12:04，01分，哈哈哈哈。好了，各位，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这一档节目，名字叫做《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一档节目呢，是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能够点歌来送出祝福的节目。同样的，这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我是代班 DJ 郭鹏，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的下方留言栏呢，去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同时能够把这些祝福来送给你的爱人、家人以及朋友啊。今天呢是思蒙不在的第五天，也是我代班的第五天了啊。前四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跟大家培养出了很多的感情。然后呢，我们周五的这个环节我非常喜欢，名字叫做有声来信。昨天听到了以后呢，我就精心的把它们制作成了片段，要送给各位。首先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来自微波驴来点播的这首歌曲。 主持人好，平时我和我媳妇儿很喜欢开车的时候听咱们的节目。明天我们就要开车自驾去内蒙，大概要出去半个月左右，就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所以在这里想点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不可能错过你》，希望我们旅途愉快。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 我不期待， 多么愉快。 嘿嘿，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 见乌云飘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我不是爱神，只好 try 我不变，你就会明白、 Now this is what making music is all about. It's about getting stupid with friends a little once in a while. Yeah, you gotta let the 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听得出来，这个英语确实是王力宏的母语啊，这个说得非常非常溜。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来自于微波驴的点播啊，他马上要去内蒙玩半个月嘛，对不对？所以呢，点播这首《不可能错过你》，路上呢有很多的旅途，他应该不想去错过。那么跟他相比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兔晶晶的这样的一封有声来信，他在信当中也是说了很多自己关于最近的一些感受，我们来听听看啊。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毛不易的《从无到有》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最好的朋友大壮。嗯，今年他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并且马上就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嗯，在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嗯，我看着他一点一滴的成长，嗯，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去珍惜，嗯，我希望他未来的生活能幸福美满，希望他跟他的爱人能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谢谢。 平凡又普通，每与众不同，别人眼中的我，谁不想成功，梦醒成英雄，在你眼中我不同，今生只有 相信我有梦，有你带给我的星空，从未想过离开过。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快将爱说出口，与你相守。有你陪着我来完成我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快将爱说出口，与你相守。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听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郭鹏。在周五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播放很多的有声来信。听到大家的来信之后呢，听到大家真切的声音，都觉得非常的温暖。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拆信了，这封信是谁的呢？来听听看。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给我的好朋友饶琼点播一首歌。他下周二的飞机就要去澳大利亚继续他的研究生课程了。因为我跟我老公相识，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也可以说他也是我们两个的红娘之一。所以我和老公非常感谢他，也希望他在那边学业能够进步。然后因为澳大利亚现在正好是夏天，所以想给他点播一首《夏天的风》，希望他在那边学业顺利，一切都很顺利，谢谢。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阴着，雨后雨下过，夜夜夜夜气温爬升的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的双眼，想象人已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会永远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张韶涵将于12月15号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张韶涵特别兴奋剧透，这次在台北小巨蛋会有一个全新的舞台，所以也希望之前去看旅程其他场次的朋友可以对台北有些期待。舞美设计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大的惊喜。近日由方景杰演唱的《王者荣耀》蔡文姬英雄新秀主打歌《天才魔女》正式上线，歌词创作简单流畅，用通俗易懂的三言两语勾勒出生动的英雄形象，描述蔡文姬元气满满的英姿，想要变得强大的内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11月16号，世界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全新一季将在广州大剧院上演。这一次饰演女主角唐娜的是演员陈松伶，她唱过歌，演过戏，还参演过音乐剧《雪狼湖》，如今已经47岁。《雪狼湖》给陈松伶打下了很好的音乐剧基础，但与《妈妈咪呀》的演出强度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说到《妈妈咪呀》最大的亮点，陈松伶的回答出人意料，返场。他解释说，现在的电影不是很流行彩蛋吗？《妈妈咪呀》的彩蛋是连续3首歌，而且跟剧情完全无关，完完全全是向观众表达谢意和致敬。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样的，这也是一档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好，我是大班 DJ 郭鹏。欢迎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留言栏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呢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把这些祝福送给你的爱人、家人和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开始今天的点歌环节，来看看宇宙。宇宙说，我记得初中的时候写作文，当时大家都在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种被语文老师吐槽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我轻轻松松写了一首歌曲，时间的幽梦如手。其实呢，现在孩子已经可能不知道文艺的状态是什么了，但是我知道。木雨微凉说，不要去轻易放弃每一个每天都会想念的人，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几个，即便在一起要吃很多的苦头，但是你咬咬牙就过去了。生活的苦会随着 光阴淡去，但是呢，失去了挚爱的滋味，时间也无法当地，多年以后仍然会让你心痛的是当年轻易放弃的真爱。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把王菲的这首歌曲《红豆》送给木雨微凉。你说的很对，再多的苦头咬咬牙也就过去了。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12: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中午能够为你送出祝福传情达意的一档节目。如果你有一些想对另外一半来说的话的话，欢迎在这个时刻来到我们的房间当中来慢慢的做客，来告诉我们大家你想说的话。继续看到的是刘嘉欣被注册，他说，我今天逛留言板的时候看到了一句话，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呢？偶尔也会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在某一个夜里，你的手机微微一震的时候，你会不会恍然地认为这还是我给你的温柔？在那个瞬间，一下子就戳到了我的痛点，于是我现在想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他，来自于金玟岐《岁月神偷》。那些让我们成长的故事和人，都在歌曲当中能够瞬间戳动你的心灵。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淡风景。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2:4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送给我们今天的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们。刚才呢跟大家来互动了很久，这首歌曲是我一首私人私藏的歌曲，所以呢今天我有点私心把这首歌曲来送给你们，因为一周的代班要结束了，所以呢希望我们还可以再相聚在天涯的某个海角。 到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当我们 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 转眼又不见，这是来自于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好了，12:51，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在下周的同一时刻呢，大家还是可以听到来自于马思萌为你送出的这档节目。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来自于沙宝亮带来的蒙娜丽莎。每次看到这幅画作的时候，总在想为什么有些东西有些情感可以穿越过时间，或者是踏破那些幽暗的时空来到我们面前，所以也希望在某个时间我们可以再相见。别忘了继续在下周的时候去继续点歌送上你的祝福。我是郭鹏，稍后是永恒的魅力。下周一的早晨7点，你可以在早安乐秀的节目当中来看到我，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沙宝亮《蒙娜丽莎》，送给你，把最美的祝福也送给你。 看你的笑像醒了梦，蒙娜丽莎，你不说话是那么笑，会让我的旧伤残。